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0。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今天开始，每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博物馆里的北京城节目的精彩剪辑，带您从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来了解北京的城市发展变化。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座著名的文化古都，遗存至今的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历史的开端，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天宁寺塔影中藏着辽南京什么样的故事？辽代瓷器代表了这座城市怎样的精巧技艺？城市文化范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第一集，带您走进博物馆中的辽南京。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曾经是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城。今天我们要把视线拉回1000年前的北京，那时候的辽代，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拉开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也揭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一历史上写下了怎样的传奇？我们能从文物中了解到哪些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到博物馆中探寻辽代北京的历史，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研究部的副研究员陈晓敏。您好，欢迎您来做客。 您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话题主要是讲这个辽代的北京城，咱们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呢，以这方面的这个史料以及这个文物来建长嘛，辽金哈、啊、是吧？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博物馆里有哪些体现辽代的藏品呢？ 我们这个辽金博物馆其实是一个遗址博物馆， 嗯， 它收藏的辽代文物不多，但是我认为它这里面收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 就是一副辽代的那个木椁。这套木椁是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捐赠给我们博物馆的， 嗯， 它是黄花松的。 它这个木椁实际上也就是墓葬的，就是最外头的那一层，是吗？ 对，它是椁，是棺的外层。 外层，棺椁，棺椁，这是木椁， 对， 是吧？ 对，它是木椁、嗯。这一套木椁呢，它都是有壁画的，有彩绘。 那是好大的一个东西，是吧？ 它是很多块。 哦、 很大很多块， 嗯， 然后它是每7-8块就能拼出来一幅壁画， 嗯， 通过这些壁画呢，我们可以能够了解当时的辽代的服饰，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的审美。比如其中有一幅画，它就是叫《四女侍奉起居图》， 嗯，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契丹妇女穿什么，头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还是比较有史料价值的， 嗯，是一个。辽代的这个木椁哈， 对， 嗯，是一套，一套有几块啊？ 它一共能够拼出来8幅图。 这是谁的这个墓葬里头的这个木椁呢？ 这个具体的墓主人不太清楚。 哦， 嗯、对， 这是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里头能够体现辽代的藏品。除了这个，还有 我们馆还能够体现辽代的东西，我认为它应该还是有一方墓志。 它这个木质完全是契丹文的，还是契丹小字、 哦、 因为您也知道现在的契丹字基本上已经不使用了， 嗯， 但是它有一块史料，对原契丹字学者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史料。而 是谁的墓志呢？ 它是耶律迪烈的墓志， 嗯， 它在志盖上写的是迪烈王墓志，它志盖上是汉文， 嗯， 知道这块墓志是耶律迪烈的。我之所以说这块墓志呢，是因为它这个志盖上比较有特点，志盖的四面它是属于盔顶的，有志盖有志石分两部分， 嗯， 它的志盖上四周刻的是十二生肖，知道 是石头的是吗？ 对、 啊、 青石制的，相当于是它十二生肖的刻画、 嗯、 它是以人的形状立到这上面、 嗯、 脑袋上面顶的是十二生肖、 哦、 而且它的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刻画呢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嗯， 是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我想这跟他们当时的这个文化还是有关系的，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嗯，这两件您觉得是你们的博物馆里比较能够体现辽代的藏品哈。那么我们今天说咱们这个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呢，有辽代以及金代的，回头金代的还有更多的文物可以跟大家仔细说。这博物馆在哪儿呢？ 我们这个博物馆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的一个小区里边。 嗯， 博物馆是一个小馆，知道的人也很少、 嗯、 是园林局建宿舍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么一个遗址。 虽然说文物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因为从辽代开始呢北京城有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哈，所以说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博物馆。 对， 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辽代的时候北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辽代的时候之前的这个幽州啊变成了燕京，也成为了辽代的陪都之一。那个时候辽代的正经的首都是在哪儿呢？为什么北京会成了陪都呢？ 这个得从辽代的这个统治者契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说起。他的生活习惯是属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的。契丹人呢是起源于辽上金临皇府，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人解释来说，这个可能是他的起源地，就相当于他的都城。 嗯， 但是他是游牧的，四个季节他待在四个不同的地方，逐水草而居， 水草而居， 对，什么气候去什么地方、 嗯、 所以说他的政治中心是相当于是转移的， 换着来 发展的壮大之后对财富的渴望，渴望南下，因为我们中原当时比游牧民族要发达，经济各方面都很发达， 是 他们为了掠夺更多财富就不断的南下。 嗯， 又有人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石敬瑭。 嗯， 石敬瑭是当时统治中原的一个后唐、 嗯、 后唐的一个节度使，当着当着觉得自己也可以当皇帝了，就跟他的皇帝开战了，他的皇帝就是李重珂、 嗯、 后唐的末帝。开战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实力不强，打不过人家，那怎么办呢、 嗯、 寻求外援。 嗯， 这时候契丹在北方的发展强大，他看到了契丹应该能够帮我，那我怎么跟人谈条件呢？称臣称子，我向你称臣，我是你的儿子，你做我的父亲、 嗯、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还可以给你割让土地，正中契丹统治者的下怀嘛。结果就把我们的这个燕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契丹就轻松得到了这片丰饶的土地。 嗯， 然后他为什么能够成为陪都呢？我认为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跟辽政权有关系。 嗯， 他得到了这个地方，不是他就已经成为地跨草原和中原的政权了。 嗯， 他急剧发展壮大，就需要经济的交流的不断扩大，而且这就引出下一点。辽南京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处在燕山南部华北平原，它又临海，暂时属于天然屏障，平时呢又是水上交通，非常优越。而且契丹人呢对它的重要性也是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得到它之后立马把它上升为陪都，上升为陪都的地位就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就把我们的北京推向了全国政治中心的焦点、 嗯、 所以这个中到元代发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能听得出来辽代对于北京作为都城的这个发展历史的确是十分的特殊和重要。网友香香很好奇说，想问一下您，北京现在还有辽代的城址吗？ 现在已经没有辽代的城址了。 是吗？那我们现在能通过哪些线索来定位辽代的燕京城在哪？ 现在我们定位辽代燕京城的主要依据就是宋朝人的笔记。 和北京的考古材料， 哦， 能够大致勾勒出南京城的位置。 辽南京的位置， 对， 大概是在现在什么位置呢？ 辽南京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广安门和老的这个宣武区一带。它的东城墙在今天的这个烂漫胡同与法源寺之间，西边在今天的小马场、干石桥、双被子、坟偏西一带，南边就在白纸坊东西街，北边就在白云观以北一线。 哦， 它的城不大， 确实是就是在这个老宣武区那一带哈。 对， 辽代也其实是比较兴佛教的是吧？ 对，他们是非常信佛的。学术上有一句话就是辽以是非，就是他的灭亡是因为佛教。 哦， 这是只是其中之一啊。 说到这个辽代呀，网友平步青云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这个萧太后河跟辽代的萧太后有关系吗？ 有关系。 萧太后在北京的东南部应该是哈。 对。 那辽代姓萧的皇后好几个呢，是哪一个呢？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辽代基本上耶律姓只跟萧姓通婚，耶律姓是国姓，萧姓就是后姓，就是族这一边。他的这个萧太后是辽景宗的老婆，辽圣宗的老妈，萧燕燕。他小名叫萧燕燕，他名其实应该叫萧卓。 哎，杨家将里不是就有一个专门与大宋为敌的萧太后吗？萧燕燕是吗？ 对， 是他吗？ 就是这个萧燕燕。 哦， 就是这个萧太后。 那历史上萧太后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历史上的这个萧太后，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女中豪杰。萧燕燕16岁嫁给辽景宗耶律贤为妃，她不久就册封了为皇后。但是呢，耶律贤呢，从小就身体不好，是个病秧子，相当于处理不了什么军国大事。所以说，不管是国家政务还是军事方面，他主要依靠的都是萧燕燕。所以说，这个耶律贤呢，不是一个昏君，是一个明君。他就是下旨说，给皇后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称朕呀什么的，就是说已经把权力让给萧燕燕，他也知道萧燕燕本身的才能。 哦， 另外这个萧燕燕用现在的话说叫文武双全，作战是非常勇敢。这儿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乾亨元年979年，北宋建立政权之后，他也不甘心燕云16州在契丹的手里，他总想把它收回来。他说出兵进攻，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进军的非常顺利，就直抵到辽南京的城下了，相当于。但是这个南京对于契丹来说，那是南面的门户，军事重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辽景宗就急速派援军来救援，当时这个援军应该就是由萧燕燕率领的，萧燕燕就抱着他的儿子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结果打败了宋军，解了南京之围。萧燕燕是辅佐了两代皇帝，她老公期间她就主理财政，她儿子继位的时候才只有12岁，她也是摄政，相当于 等于是她老公去世的时候还是很早，那就是说她儿子继位的时候萧燕燕当时才30岁，我记得是吧？ 对，所以说就是她面临的这个主右嘛，而且少数民族的兵权相当于就是不像中原可能是统一的，他每个王族手里都有兵权，会威胁到他儿子的继位。所以说他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女人，我不等你发动这个，我就很快的控制了局势，他儿子就顺利继位。他当时才只有30岁嘛，孤儿寡母能够把契丹政权顺利交接，我们可想而知了他的能力。 他做过哪些影响北京历史的事儿呢？ 影响北京历史主要是因为他在辽南京跟北宋交接的时候，他主要一开始就是属于一个军事前沿，他很多兵都集结在一块儿。我们知道辽跟北宋有一个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之后才是现在的话说北京的和平发展时期啊。这个澶渊之盟就是萧燕燕把宋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之后签订的，这个对我们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签订了这个澶渊之盟之后，给北京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 哦，确实是，它对于这个北京的历史影响很大。 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北京的这个东南部的萧太后河，就是他开挖的，当时为什么要挖这个河呢？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他们是军事前沿，军事前沿部队过来了之后，他也要吃要喝呀，所以说他是为了军粮开挖的。 这是一个人工河其实。 对，它 是为了运送军粮。 对，为了运送军粮。而且我们为什么说他跟萧太后有关系呢？因为这个工程是萧太后主持的。关于这个萧太后名的由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当然不是说因为开发工程啊这个传说，是因为说他当年率军征战北宋的时候在北京扎营了， 嗯， 但是缺水，就派人到处去找水，最后找到了一条河，他喝了这河水之后，哦，怎么这么甜呀，又问这个找水的人，这河叫什么名字，找水无名，然后他说他下旨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河，叫萧太后河。 哦，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啊。 嗯，所以这个萧太后河其实也是辽代的这个遗迹到现在了。 对， 接着来说我们这个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您聊到了说这个北京的辽金城垣博物馆里头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辽代的文物的，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墓志啊以及这个墓椁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辽代的瓷器是吧？ 对， 叫这个黄釉凤首瓶。 对，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你们是有几件辽代的什么瓷器呢？ 我们的辽代瓷器在我的印象中大约有那么十几件。 嗯， 应该都是比较有契丹特色的。 嗯， 比如说鸡冠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凤首瓶。 嗯， 然后它的那个鸡冠壶也是分那个早中晚的那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鸡冠壶也是有分期的，比如说早期的鸡冠壶它是有皮囊的那个捏褶，有痕在上面。 瓷的也有这个皮囊？ 对，也有完全模仿的那个，就像皮囊走的那个针线一样。 哦， 但是它后期就越来越少了， 嗯， 基本上就已经不见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辽代的这种它的这种民族特点和中原的瓷器的文化相结合哈，啊，把瓷器做成皮囊状的。 对，这个应该是瓷是中原的， 嗯， 形是契丹的。 嗯，首都博物馆也有几件辽代的瓷器哈，比如说像辽代的这个钢瓦窑、白釉剔花甜黑梅瓶，还有辽代的白釉鸡冠壶等等，是吧？ 对， 我们知道当时宋啊，其实这个应该说这个瓷器是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峰的阶段，有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定窑、哥窑哈。那么辽代当时著名的这个窑在哪儿呢？ 辽的著名的瓷窑当时应该是有三个， 嗯， 临东的辽上京窑， 嗯， 和赤峰的钢瓦窑，还有咱们北京的叫龙泉坞窑，就是在今天的门头沟的龙泉坞村， 嗯， 它是以烧白瓷为主， 嗯， 也烧少量的黑釉和酱釉的瓷器。当时它这个龙泉坞在挖掘的时候出土了很多辽代的白瓷片， 嗯， 现在我们馆也有很多收藏。 嗯，刚才您说了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当时瓷器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皮囊壶这样的这个瓷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辽代跟宋代一些文化上碰撞融合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产物呢？ 其实辽代的陶瓷的这个技术啊，直接就继承了这个唐宋的这个传统，比如说这个唐三彩，然后宋定窑系和磁州窑系的传统，另外它还结合了本民族的特点，比如说辽白瓷，它是仿照北宋定窑生产的。我们知道北宋的定窑的白瓷那是非常珍贵的，现在也是很珍贵，但是辽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跟它相比完全可以媲美。另外辽瓷中最华丽的应该就是辽三彩了，它主要的釉色就是黄白绿三种，配在各种花卉图案当中。辽瓷的纹饰也主要于来源自然，它游牧嘛，所以说花卉在它的瓷器当中体现的很多，这种配色就特别使人能联想到那个天苍苍野茫茫的那种塞外草原的景色。我是觉得辽三彩更清新淡雅的那种感觉， 嗯， 唐三彩更趋于华丽。 嗯，唐三彩跟辽三彩胎土不一样，陶土不一样哈， 它是上的釉色应该也不是特别， 釉也不一样，辽三彩里头没有蓝色。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它这个釉呢，就上釉的时候它中间不互相交融，釉面也没有那种流淌下来的纹，是吧？ 你很了解吗？ 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你很了解。 所以说这里头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文化交融的这个碰撞的故事哈。那么辽代的其实很多东西在今天北京城还可以看到。网友石头说想问您一个问题，他说莲花池附近的公园里就有一个铜座龙的雕塑，上面写着仿辽金时期，这辽代的龙为什么都坐着？说契丹的图腾也是龙吗？契丹难道不应该是雄鹰之类的吗？ 契丹的图腾既不是龙也不是雄鹰， 啊， 我理解的应该是青牛白马。 青牛白马， 对，这是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的，也跟契丹人的起源有关系。就是说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倍感天宫生活的枯燥啊，这么大的世界我想出去看看，于是她就驾着一辆青牛车从平地松林沿着这个黄水，黄水就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 嗯， 顺流而下， 然后就恰巧呢，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位仙人也觉得需要去外面走一走了。 嗯、 他的出走的方式呢，就是乘了一匹白马。 嗯， 从马邑山水土河，土河就是今天的老哈河，一直向东，信马由缰。结果青牛和白马在黄水和土河的交界处的木叶山相遇了。用我们现在话说呢，天女和仙人就一见钟情了。然后就两个人赤走了青牛，松开了马缰，就相对走来，就两个人就相爱结合，生了八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契丹八部。 嗯， 所以说我们说的他的图腾应该是青牛白马的这一个传说。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莲花池公园，这个铜座龙也是那个时期辽代时期的哈。 那个是金代的座龙，写的是仿辽金时期。 仿辽金时期那个应该更主要是金代的是吧？ 对对对。 哦，明白了。 嗯。 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辽代的这个佛教是广为传播，而且呢在北京也留下了不少的佛教文物和遗址，比如说刚才您就已经提到了广安门外的这个天宁寺塔，它应该说是在北京地区现在仅存的辽代的地上建筑了， 对， 是吧？而且是比较相对比较完整的了， 比较典型。 是天宁寺塔，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历史、嗯？表现了当时佛塔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天宁寺塔呀，是中国现存的密檐式这种砖塔中特别典型的一个，而且它这个塔应该是先有寺后有塔。天宁寺呢，是北京创建年代最早的寺院之一了。 嗯， 这个天宁寺创建于北魏的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的纪年就是471到476，开始它不叫天宁寺，刚建的时候它叫光临寺，到隋代的仁寿年间602年，它又改称了红叶寺。 嗯， 而且这个改称这个红叶寺的这个还有一个小的插曲，说是相传隋文帝杨坚啊，在没有登上皇位的时候啊，就有一位印度僧人送给他一袋子舍利子。 天哪，那么多！ 我怎么碰不上这种僧人？然后 就很难找了。 他登上帝位之后呢，就在仁寿年间呢，将这舍利子分送给中原的30个州，各建一个密塔。这个天宁寺当时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到了唐代的时候，他又改成天王寺。到辽代天祚帝的时候，他在寺内建了现在的这个天宁寺塔，他建的是8角13层的舍利砖塔，他的这个风格和造型完全体现了辽代密檐的那种建筑风格，就是研究古代佛塔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 嗯， 因为你光从有实物记载，你没有实例，没有一个互相印证，这有一个印证，而且他又是研究辽南京城位置的一个依据。 它是一个实心的砖塔，就是里头是上不去的。 对对，你是进不去的、那个塔，它是实心的。 嗯，现在呢，这个天宁寺塔呢，依然还是矗立在应该现在是市中心的地方， 对， 经常可以去看一看哈。 可以，外面就可以看见它了。 是，网友清泉水看来也是比较喜欢历史的，他说是不是好像大觉寺也是辽代的呀？大觉寺是辽代的吗？ 大觉寺是辽代的、 哦、 是辽代的建筑。 那这座寺庙体现当时佛教寺院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建于辽咸雍四年，是由一个特别宠信佛教的一个人出资修建的，相当于是个人修建的。而且它这个寺庙有特点，它是属于它的殿堂清水院的正殿，是属于坐西朝东，就是体现了一个契丹的一个崇拜太阳的一个习俗和信仰。 坐西朝东哈， 对，它是朝着太阳， 不像咱们这个喜欢南 北 向， 坐北朝南，对，它是坐西朝东的。 哦、 它一开始始建的时候它不叫大觉寺，它叫清水院，它是到明代之后才改成大觉寺。 哦、那么我们看到由于辽金时期呢佛教信仰的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大都虔诚的信奉佛教也敬佛，所以也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经床。经床是什么呢？这个床啊，特别容易读错的一个字，左边是毛巾的巾，右边是儿童的童， 经常会读成经状。 对对对，实际上它是经床。比如说房山区有辽天庆六年忏悔正慧大师移行塔，虽然叫塔，其实也是塔式的经床。这个经床是什么东西？它其实也算是古代仪仗当中的一种经幡吧，是吧？ 对，它可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对，它原来是就是杆上面加丝织物，然后就是飘扬着，上面又写的这个经文， 所以 叫经床。但是咱们到叫的这个塔式经床，其实就是已经是就您刚才说了变化了， 对，已经演变了。 它也是辽代特有的一种形式吗？ 它不是辽代特有的。 嗯， 它这个经床它是从唐朝就开始了，而且它一直延续到明清。 它这个经床相当于是佛教密宗进入中国后的一个产物。就像您说的，一开始它可能是狮子的，现在是有石刻的，个别的还有铁的，大部分都为八角或者六角，就上面刻的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为主的各种的密宗的陀罗尼。我们理解这个陀罗尼就理解它一种经吧，就是说我诵这个经我祈祷什么，相当于我想让他们来保佑我什么，理解这个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辽代的时候大量的这个信佛，所以在这个应该说也留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习俗在那个时候，对吧？ 对，比如说他这个妇女喜欢用这个黄粉涂面，他们称之为佛妆，但是它其实是有实用功能的。因为契丹的腹地它很冷，比如说辽的上京它是属于防冻、 防冻的， 称其为这个佛妆。另外他们还流行就是用佛教的名词起小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燕燕，燕燕就是他的小名。你看他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很多他的孩子起小名都跟佛教的名词有关系。比如说他女的一般他会在佛或者菩萨名后边加女或奴。比如说这个辽世中的小女儿叫观音。辽景中的儿子叫普贤奴、药师奴，或者是观音女、长寿女，就是跟他们当时的这个佛教还是有很大关系。 这个也是能展现当时这个辽代的社会的一种风情哈。 对。 那么如今呢，高梁河畔的金戈铁马、燕京城内的楼台街市呢，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但是从辽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当中，我们似乎还是能够体会到古都北京的厚重风韵。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晓敏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的精彩内容。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谭旭祥将与市政协委员做客节目，共话四个笛声，擘画古都新篇。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乎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 7月2日至6日，11位市政协委员代表对话6位市政府部门一把手，直面5大领域，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广聚社会共识，回应社会关切。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直播，千龙网、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协网站同步直播。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5期直播访谈节目，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为大家推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裴源。在2018年，我们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围绕着北京市的中心工作，提出了千余条有前瞻性、有可操作性的提案。为此呢，我们今天搭建了这个平台，就是啊，聚焦那些与民生关系度最大的5个领域。我们呢，也邀请了6个部门的北京市政府的一把手，与11位委员展开对话。同时，我要提醒大家啊，这是我们北京市第一次把提案办理的过程采取电视直播的方式展现出来。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直播平台，您可以啊通过我们北京的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千龙网、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协网站、北京时间、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北京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呢政协委员进行实时的这个对话。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呢，就是4个提升擘画古都新篇。我先介绍一下场上的来宾，咱们2位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宰帕尔阿布迪兹委员，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旁边的这位呢，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老年医学副主任、主任医师刘琦，欢迎您，刘委员。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在我身边呢，就是来自北京市部门一把手、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翔，欢迎您，谭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演播厅，特别高兴的是今天2位委员，我们一起啊坐在一起就疏解整治、疏提升的提案进行交流，我想一定会有更好的收获。 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全媒体的这个一起的直播平台，所以在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位主持人将为我们实时收集网友的问题，他就是呢我的搭档雨萌。雨萌你好。 大 大家好。那由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网络上同步进行直播，所以呢我在现场啊将会为大家去搜集一些网友所关心的问题，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那在现场呢也由我们的谭主任和两位委员给我们的网友进行解答。 我们知道啊，从去年开始在北京展开了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运动，我们市民可以感受到的，比如拆违、开墙打洞，还有啊疏解区域性的市场，一共十项主题，那么给北京呢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018年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进一步加大，一到五月全市共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78个，比去年同期多23个，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346家，对散落屋企业动态摸排、动态清零。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新校区等项目持续推进，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与通州区政府研究地块征地拆迁工作，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开展立项待可研评测，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校区正在进行土地控规审批及公示，持续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核心区今年23条 22.9 公里道路电力架空线已进场施工，统筹推进开墙打洞、街巷提升、修补工作，各区同步加快做好街巷风貌保护提升、前期规划设计工作，统筹街巷整治与提升一体化推进。王府井商业街正在深化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交通优化方案，什刹海地区开展疏通环湖步道首批3处堵点整治，贯通后海南沿至西沿以及西海南沿的2000余米环湖临水步道，加快西海湿地公园建设，加快推动拆违向治违转变。截至6月19号，经各区上报，全市拆除违法建设腾退土地面积832.8公顷，加强源头治理，严控新生违建。留白增绿加快实施，去年腾退土地具备绿化条件1600公顷土地中605公顷已实现增绿。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加快填补，共建设提升蔬菜零售等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571个。其中涉及蔬菜零售网点204个。 谭主任，因为我看着片子虽然短呢，应该说是一份厚厚的成绩单，字字皆辛苦。那这里啊，我刚才有一个关注到了一句话，说解决了多年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难题，想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问题是这么难，到底有多难？ 对，疏展处专项行动啊，就好比是一个城市大扫除，它解决的都是历史上积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虽然好像看起来很细小，但是因为成因，历史形成的这个成因啊非常复杂。比如说在工业大院这个开墙打洞这方面，那个城市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形成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在各个阶段的政策和管理的方式方法安排上引导出来的形成的，所以它的历史成因非常复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疏解区域性的批发市场，你从直接的来讲就有5个方面的主体：土地的所有方、建筑的产权方、经营的承包方、经营业主，还有来买东西的老百姓。所以至少这5个方面涉及到将来的疏解资金的补偿啊，业态的提升啊，产业的疏解安排啊等等各个方面，利益平衡啊难度非常大，这是第二个成因。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管理体制机制也不断的被倒逼着在适应这种问题的解决，比如说跨区域的执法、多部门的联合的执法啊，在这方面包括信用惩戒机制的运用啊，群众的参与，在这方面管理体制的安排，都受到一些倒逼的推动。所以我想这个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从这个3个方面讲，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取得这个成绩啊不容易，关键的是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 我印象中啊，这个发改委应该是整合城市的资源，审批重大的项目，是一个顶层设计机构。按您这么一说啊，其实又要到背街小巷，又要被倒逼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是我这种原来对发改委的印象有误，还是说其实专项行动已经改变了这个发改委的工作的模式呢？ 对，专项行动呢，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工作安排，但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感受很深的，这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感受很深的，这产生了三个促进。第一个呢，就促进了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往政府更多啊习惯于文件的审批，啊坐在办公室里审批文件，强调文件的规范性，强调审批的政策的制定，现在呢。要解决城市问题，要成为服务型政府，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就要走出去面向一线解决问题。其实通过这个呢，书审处专项行动确实是倒逼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和我的同事们这点感受都很深。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确确实实的促进了这个城市的健康发展。可以说我们所面对书审处的问题都是几十年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形成的顽症痼疾。通过书审处专项行动，我们摸清了家底，对症施策，在大家的帮助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通过解决这些专项的小问题，从而避免了城市的大毛病，就是大城市病的问题确实得到了缓解，得到了缓解，看到了希望。第三个呢，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共治。所以通过书审处的专项行动，我们越来越深地意识到，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啊，从政府的啊职责，到企业的责任，到公民的意识，都在这个书审处当中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次共治的形成，是我们一个最为宝贵的经验。 书审处工作做得好呢，其实离不开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那就是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啊，就绝大多数市民对这项工作是支持的，满意率很高。那么我们今后将如何做的使更多的市民就是对这个工作更加满意？ 是，您说到的市民满意率的问题，去年我们也做了第三方的调查和统计，时刻关注着社会，特别是市民对书审处工作的反应反响，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的。当然了，很高兴大家给出的支持率在去年超过了92%，今年也做了同样的调查，到目前为止支持率仍然保持在90%以上。当然这个90%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鼓励，也会让我们沾沾自喜，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了10%。就像我们市政府主要领导一再叮嘱我们的，要研究那10%、7%，那个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也是我们工作的差距。 通过这个书整促工作呀，市民的这个居住环境发生了改善，那么老百姓就更加支持这项工作了。然后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期盼和希望。那有一些问题呢，第一呢，就是希望有一些长效机制，然后避免问题的卷土重来。第二个呢，是进一步完善周边的生活设施，使生活品质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第三呢，是希望了解政府的总体的工作计划，这样呢其实更利于老百姓的配合这项工作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境改善了，居住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维护这项成本也增加了，我们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降低这种管理的成本？ 对，您刚才说到的老百姓所关心的这几个方面，确实和我们第三方调查的所获得的数据啊应该是高度吻合的。老百姓啊特别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政府是不是一阵风，抓了一阵又不抓了，抓了东家西家就不抓了，这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能让我们老百姓能更透明的参与进来，更透明的看到政府的计划以及执行的情况。第三个呢，老百姓特别关注的是有没有反弹，你们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能够建立起长效机制。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啊，时时刻刻的盯着老百姓的反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我们的工作机制，针对这些问题啊加以解决。包括你刚才提到的 书诊处以后，政府的管理成本的考量都是纳在书诊处专项行动当中啊，进行细致的调度。我想随着我们城市环境建设啊，环境水平的不断提升，老百姓品质的不断提升，这个城市这个并不是城市管理的成本啊，并不完全应该是同向的正向的关系和增长的，要通过我们的管理机制的改革，通过我们恰当标准的确定，通过我们全民共治的参与，来保持好一个相对的合理成本，来维护好我们共同的美好的这个家园和成果。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书诊处是千头万绪，但我印象中啊，宰派尔委员特别关注提升这个系统谋划这方面，是不是在您的这个提案中反复提及了这些内容？ 是的，我的提案的名称就叫关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中强化提升的这么一个建议，主要就是围绕如何做好疏解整治与提升的这个统筹规划，强化他们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加快推进优化提升的这么一个提案建议。 我们知道宰派尔委员呢是搞科研出身的，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宰派尔委员关注的内容有哪些。 北京市政协委员宰派尔阿布利兹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今年他提出了一个提案，关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中强化提升的建议。他专门对相关街区进行了调研走访。这处广内街区体验馆位于长春街甲二号，建筑面积380平米，原为21家七小门店。2017年年初，广内街道对其进行开墙打洞治理工作，并恢复房屋原状，随后由街道租赁用于街区体验馆建设。小门脸发生大变化，附近的居民又有了一处可以休憩聚会读书的温暖场所。 外形还保持是原来这个外形吗？拆了， 我们是把21个门全都 拆掉 了呀， 啊， 变成这个4个空间了。 外形的框架还是原来的框架。 对对对对，这个建筑还是这一条，但是把它都打通了。 这个空间就是个展厅， 展厅 。然后这儿呢，就是是这个街道的，每个街道老百姓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街道的情况，所以我们给他1:1000做了一个这样整个的一个展示，经常会有小朋友、老年人来看我们家是哪个房子，我们家哪个楼。 体验馆包括城市复兴与街区整理的方案展示展厅、城市沙龙放映空间、城市主题阅读空间和开放共享空间4个空间，集中了参观、读书、观影、聚会、咖啡馆等一系列功能。 你几年级？ 6年级。 6年级哦，今天过来做作业。这离家里近吗？ 挺近的。 你自己就能走过来是吧？你也买一些饮料啊，是吧？ 对，咱们这儿都有。这个 价格跟外面的这个超市的价格是 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因为咱们这没 还有 其他都是公益的，对。 那比如说我一个家属如果带着一个孩子过来，给孩子买一个饮料，我自己买一杯咖啡，要坐一天都可以是吧？ 对对对，都是不限时的。 在帕尔委员很关心疏解整治后少了这些小门面，市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钱就是比较乱，人又比较多，而且小店比较多，那个我觉得安全还是比较差，就现在环境又好，孩子还可以读书，就比较不错。 是吧？ 不用去特别远的地儿书店的，比较方便。 那你平时生活这些方便程度现在改进怎么样？菜市场有吗？ 对对，有。 在距离体验馆不到500米的小区里就有一个菜市场。 咱们的这些蔬菜来源都是从哪来？ 从新发地。 新发地。 对。 水果、蔬菜，主要是水果、蔬菜，还有肉是吧？ 对，还有肉。 现在你觉得这边基本上能够满足咱们周边的？ 是，现在也是这开业这些天吧，连那个三庙前街的三庙街那边的，还有那后河院那边这些居民什么的，我看来的人还不少，就流量还是比较可以。就是说，希望就是赵师，我刚才我也背后也跟他说过，我说你一定把好这质量关，而且要把好这个物价关，比别的菜站，你要物价稍微低那么点儿，到时候呢你可以薄利多销，这样又方便居民了。 我看这挺新鲜的，是吧？ 挺新鲜的， 这算挺新鲜的，是吧？ 但 是今天已经下午了， 对，它 这个还可以放吧？ 明天还 他这个一般下午他就处理了，可能在五点以后他就处理了。 价格是便宜吗？ 对，就便宜点。等到第二天他就又上新的了。 哦， 他们这东西都是到下午五点多钟就那个什么卖掉。 在五点多人会更多吗？ 对， 你觉得 还行啊，因为人下班的。 在帕尔委员发现，虽然菜市场能满足大家基本生活需求，但还有提升空间。他期待未来能出现更多的便利店，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7-11 就是24小时那种便民店，其实那个的空间相当于这个的差不多有这么，也有这么大的，也有它的一半左右的，小而俱全，什么都有，从你的日常用品到你比如说半成品到熟食它都有。除了这个国外的品牌，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比如质量控制都做好了以后，可以做这么一个创业。 嗯，通过这短片我们能看得出来啊，在帕尔委员为了今天这次对话是有备而来，跟我们讲讲您都做了哪些功课。 我对这个便民网店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关心的，因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啊马虎不得，这个到底我们的网店建得怎么样，安排在哪里，这个距离有多远，东西的质量好不好，便宜不便宜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在规划和建设上都要想得要周到，想得要细致。这当然这个据了解，去年咱们全民优化提升这个网民这个便民网店已经建了1210个，今年计划再新建1400个。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北京市也在做这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覆盖率要达到90个，这些计划都挺好，但是需要建得更好，然后也要实现这种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希望能够继续推进或者加快推进这种生活性服务业设施的建设和品质提升，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关注或者是加强。哎， 在帕尔委员这个角度好啊，既要疏解整治，同时要保证民生不能降低标准。 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实际上我们这是第二年的疏解整治处提升专项行动，我们在去年的疏整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学习，特别是政协委员们、人大代表们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啊，这个疏整处确实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效，周边环境干净啦，这个秩序好了，但同时带来了问题，老百姓所习惯的那个网点、摊点可能不见了，老百姓啊对生活便民服务这一块的网点的需求啊一下就凸显出来了，成为一个我们促提升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去年呢，计划我们是做1000个便民网点，结果呢做了1210个。今年呢 做得更多是吧？ 做得更多，今年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在政协委员呢提议下加大工作力度，达到了1400个网点的布局的要求。 估计到年底能实现吗？ 到年底必须实现，是要上账的，一定要实现。所以呢我想一个是数量上要保证，尽量在更短的时间内让老百姓的便民商业网点在数量上能够得到保证。第二个呢就是质量上，刚才在办委员提到的，在质量上呢一定要强化这个便民网点的综合性、连锁化、高品质。 对，品质很重要， 就是您说的品质化的提升，所以这一块工作也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建好了品质提升了，老百姓知道不知道会不会用，因为他都有生活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要广而告之，要引导使用。像海淀他就搞了一个叫商聚海淀的一个 APP，这样老百姓可以到这个网上一查，离你最近的商业网点在哪儿，就可以去用了，这样便于老百姓使用。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方面呢做很多工作。那当中呢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疏整处便民网点的建设中间，我们特别优先的是菜市场。就刚才的在帕尔委员视察当中看到的，菜市场是不建就不拆，要拆之前必须要建，所以呢确保老百姓的日常的菜市服务啊不会受到影响， 就先立后破。 对，先立后破。 嗯，因为我们也常说叫七小进社区，其实就是在这个疏和这个补同步进行啊。 对对对。 那在帕尔委员，您看您在走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深刻？ 就是刚才看到的，我前不久去了这个广安内街体验馆，让我确实耳目一新，因为原来没见过这么，虽然这个它不大，空间也不大，但是非常五脏齐全，这个是一个新型的，我感觉是一种公共空间的一种规划建设，因为这也是城市治理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像它这个你看这么小的空间做的确实市民们还可以经常去学习啊，孩子去可以去学习，这个市民可以去读书甚至看电影，还有这个可以享受这个文化的一些氛围啊熏陶，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一个给我一种新的感觉。我不知道谭主任这个像这种是不是可以推广， 是您看到的广内街道的广内的这个体验馆确实是我们一过程当中的一种尝试。这次书整处专项行动呢，应该讲通过这次打扫处使这个城市啊腾挪出了腾退出了比较多的空间，比较多的城市空间，那这些空间用于做什么？ 对， 让市里啊确定了几个方面的原则或者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优先要补足公共服务的短板。公共服务以前可能在老城区里它缺失的，那优先把这些公共服务的短板补齐，比如说涉及到老年人的养老驿站，涉及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实体书店，涉及到一些健身场所。这个呢就可以作为公共服务项目优先补充进去，补短板。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城市品质，有了这些宝贵的空间以后，优先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一个重要载体，比如说建一些口袋公园，这跟老百姓生活相关，不大，几十平米到百十来平米一个小公园，老百姓生活很相关，包括较大尺度的街头绿地和城市森林也在建设，像提升了品质，大家可以去看看，广阳谷啊等等， 对， 这都是 新街口那边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那一片，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大面积绿地，很开心。 第三个呢，就是腾龙换鸟，发展一些适宜于我们这个中心城的、适宜我们北京优秀文化传统弘扬的， 对 这些高精尖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啊，书整处以来大概腾退了600万平米，用于发展建设了77个。各种各类的文创产业园，既解决了老百姓的这个就业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在我们的文化弘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想呢，这几个方向上来讲是比较明确的，就有了这种体验馆的这种产生。需要说明的是，也需要一些叫示范带动。去年啊，我们和东城、西城区一起用市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抓了10个这种提升的试点，今年呢想扩大到20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放在补充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景观绿化、优化市政交通、彰显我们城市文化内涵上下功夫。这样我相信啊，通过这些示范带动，建立标准、建立标杆，可以让我们的城市啊越来越有机的往前这个优化发展。 可以，谭主任一说起来，北京这个过去这个书整处这一块是如数家珍。其实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很多是能够感受到的。刚才讲到这个城市的口袋公园，这个绿地，包括这些街巷整治。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